记得我也曾笑过，却忘记那些快乐。感情有好多角色，爱的或被爱的，我失去所有资格，在夜里流浪着。可是心底的痛拉扯，却难割舍。为何明明爱过，明明还爱着，我却说算了，也不是谁的错。我明明难过，明明正被微笑折磨，不说。为何明明脆弱，明明想诉说，却被埋葬了。明明想挣脱，明明很落魄，可怎么放手一搏。我失去所有资格，在夜里流浪着。可是心底的痛拉扯，却难割舍。为何明明爱过，明明还爱着，我却说算了，也不是谁的错。我明明难过，明明正被微笑折磨，不说。脆弱，明明想诉说，却被埋葬了。明明想挣脱，明明很落魄，可怎么放手一搏。为何明明爱过，明明还爱着，我却说算了，也不是谁的错。我明明难过，明明正被微笑折磨，不说。为何明明脆弱，明明想诉说，却被埋葬了。明明想挣脱，明明很落魄，可怎么放手一搏。Thank you.